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车辙，它滴了掉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44567， 一起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东二环左安门桥到朝阳门桥南向北方向，东直门桥到朝阳门桥北向南方向，东三环华威桥到长虹桥南向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 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10:03，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好久没有在10:03的时候开始节目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啊，我们有好多的内容要跟大家分享，关于秋季护肤的话题。我们也很久没有讲过护肤的话题了，怎么样？换季的时候，现在是不是有各种的皮肤问题都已经暴露出来了？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所以今天呢，我们直播间请到了两位嘉宾，都是这个方面的达人。首先要欢迎一下新鱼美慧的创始人新鱼，同时呢，要隆重的介绍一下。她居然是两个宝宝的超级辣妈，而且呢，本身心语也非常的注重在中医养生和芳香疗法方面的践行。欢迎心语。 Hello， 大家好。 心语呢还有其他的身份啊，我们也一并的给大家介绍一下。高级的美容养生师、芳香调理师、 体重控制教练。哎，后面这个教练这个身份很多人很需要，尤其是秋冬季节到来了，贴秋膘贴秋膘，这贴完了以后怎么办？控制不住怎么办？所以我觉得两位可能以后还要频繁的来，不仅要给我们讲讲护肤，还要讲讲体重控制。还有一位呢，是我们新宇美会的联合创始人贾小云 Amy， 欢迎 Amy。 大家好，我是 Amy。 嗯，那 Amy 呢，同时是原来是在外企做软件工程师。 是的，是的，码农。 是一个什么样的？ 我是在惠普。 不，这是什么样的巧合？说你说。我不干了，码农没意思，我要开始做美容养生方向的达人。 哦，是因为就是其实自己状态越来越差，真的是啊，上学的时 候也会熬夜什么的。 对对对对，加上后来有了小朋友，然后就是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小朋友，然后就是有一天突然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非常的糟糕。就是包括皮肤啊、体态、体重，就是各方面真的是太糟糕。然后就是开始寻找各个的，我也是就是 方法， 而且就是跑遍了，就是很多个大型的美容院吧。然后就是会有一些收获，但是 也有一些坑吧。 哎呀，很多坑。 还好还好，你现在脸上没有留什么痘坑，说明方法找的还挺对的 啊。对，因为后来认识了新宇对， 成为了我们新宇美会的这个。合伙人， 哎，对对对， 好，那这个Amy 给我的这个介绍里边啊，能念吗？ Okay. 就是从满脸痘痘的理工女变身成为了跨界美容达人啊，这个也很吸引人，跟那个体重控制教练一样，因为大家都会有一个这样的蜕变的过程。很多人说大学是一个整容院，是吧？初进大学的时候，很多人经过高三的这个高压，体重会增加，痘痘可能会有点但是经过大学四年，你看很愉悦的一个大学生活之后，毕业的时候大家都美美的，状态非常好。但是进入到社会，我们的工作压力，还有这个生存啊，包括生活当中的压力，会让我们好像又进入到了一个循环。 对对对， 两位也都会有这样深切的感受，尤其是两位辣宝宝的辣妈。 对对对，我是刚工作的时候长痘长得特别的严重啊，就那时候试了很多的办法，然后找医生，什么是。确实是因为长痘它跟我们内分泌跟激素有关系，所以就是如果人压力一大的情况下，它就容易会长痘啊。后来就是慢慢的自己调整过来以后就恢复过来了。 其实调整的这个过程啊，很多人说我要不然用这种方法，要不然用那个方法，很容易跳来跳去。 对对对， 一旦一个方法好像短时间内对我不奏效，我就要马上换另外一种方法。两位有什么样的这方面的坚持上的建议？就是说我们试一个方法，比方说今天我们也会讲秋季护肤补水的一些方法， 对， 这个方法我大概要试多久我才能够认定它有效无效？ 这个方法的话，因为确实是我自己也经历过哈，就是很多人他会在选不同的这个化妆品，试完这个觉得没有用啊，那我赶紧就听了广告词又会选其他的，就跳来跳去的，银子没少花，但是呢就这个过程其实是对他的这个皮肤的改善效果是不明显的。那我们怎么样去找对方法，其实是重要的是你要了解你的皮肤的肤质类型，然后你要知道你这个皮肤状况出现问题它的根源在哪里啊，就是找对根源，然后呢了解自己的皮肤，找对适合自己的护肤方式以及护肤品，这样的话对改善是很有帮助的，就是不要总换来换去的，各种拿自己的脸当实验田，各种试。对， 这 个 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 对对对，就是试了，有时候会越试越糟糕。 我们听过一个概念，很多的这个护肤品啊，包括一些美容的节目也会讲啊，这个28天的概念。所以其实这个是可以推荐给大家的。确实，我们的皮肤要有一个28天的。一个代谢的 周期，代谢周期，对，其实事实上，可能还要大于28天，因为它这个代谢是，就是说我们皮肤那个表皮层，它分为5层嘛，最下面是基底层，那从基底层角质细胞，它从基底层一直到我们的角质层，死亡代谢是28天，那基底细胞它自己自身分化的分裂的这个时间呢，也有到十。 13到19天，大概就是加起来40天左右这样子的。 哦， 所以这个周期是会大一些，因为好多人可能以为就是28天，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它的周期会长。所以我们在有些做一些这种周期性的这种治疗的时候，要注意就是给自己这个肌肤足够的这个就是它这个代谢缓解的这个时间。 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正题了，说了这么长时间了，无非是要告诉大家我们两位达人非常达啊，这你们问什么样的肌肤的问题基本上反正我问过很多的问题都没有难倒两位，可能呢马农也按照他的一些理性的思维给了我一些理性的答案，包括说其实心瑜刚才给大家讲到的这个五层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很多时候我们讲护肤啊，讲说让我们的皮肤更好更有光泽看起来气色更好，它不是单纯的好像只做表面功夫这件事情我们的表面功夫做好了当然很重要，但是你没有理解其中的原理， 对， 做来做去还只是表面功夫而已。 对对对， 我们今天呢要着重的说一下秋季，因为换季大家突然觉得一夜之间就干燥了，这个问题怎么办？尤其是在北京这么干燥的秋天，补水到底应该注意些什么？有哪些误区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送福利啦，送福利，送福利啊！这个也是跟护肤有关的，在我们的微博上面，大家就可以看到具体的福利内容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的直播帖之后呢，就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索取福利，同时呢，也可。所以关于秋季护肤补水方面的问题想要问到心瑜和 Amy 的都可以直接提问。说一下我们今天送的福利呢，是跟我们节目主题相关的，而且如果在换季的时候尤其是夏天是不是都晒黑了呀？是不是戳到你们的痛点啊？如果晒黑了，你说，都说秋冬可以养回来啊，能不能够密集的养回来，快一点让我们变白嫩呢？今天的福利，就要送给大家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赶紧来找我们留言索取福利。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原理开始说，就是现在大家觉得一夜之间，尤其是我觉得就是中秋前后特别明显 啊， 小长假的时候可能前一天你还觉得说哎，我就用一些基础的就好了，不会觉得特别干，第二天你还用这个东西就会觉得干，就是好像秋天来的就是猝不及防，一夜之间秋燥就来了。所以我们觉得秋天很干燥是因为我们接受到这个风太大了吗？它的原理，我们皮肤感受到的这个原理是什么？ 那我们这个皮肤感觉到干燥，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皮脂膜它这个皮脂含量变少了。那这个皮脂呢，它是受温度影响的。所以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皮脂腺分泌油脂很旺盛啊，皮脂比较丰富，这个时候呢就觉得还蛮滋润的，尤其有些人还会反而觉得哎呀脸变得突然 大油甜很油腻，泛油光。但是呢到了秋天气温下降温度下降以后呢，这个皮脂腺它分泌这个皮脂就少了，对，少了以后就会觉得干燥啊。加上如果有些人他清洁不当啊，这种过度护理的话，会导致这个角质层变薄，这样呢也会让皮肤会觉得干燥啊。 这个过度护理我们要怎么理解它？ 过度护理就是 油性皮肤的基础上，然后又涂抹。又涂抹那个就是比较特别营养的东西，就是首先要了解自己的肤质，如果你是本身油脂腺就是分泌就很旺盛的话，你再涂很厚重的东西，这个就会加重皮肤的负担。 它既吸收不了，感觉它也代谢不出去。 哎，对， 就闷住了。 对，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主要就是清洁，比如说我们用一些这种皂基含皂基的这种洗面奶啊，那它 感觉好像洗完以后特别干净、 啊、 特别滑，但 是摸上去都能蹭出声音。 对对对， 有没有这种体验？有没有？ 对对对，就现在其实市售的很多的洗面奶还是含这种皂基的、 嗯、 啊，那皂基它其实就是油脂和这个就是和碱性的物质它皂化反应产生的这样好多的洗涤剂里面就是它也是有这个皂基的，是一种主要的成分。 嗯， 那么如果我们用它长期来洗脸的话然后就会让我们的这个角质层变薄。 嗯， 变薄以后呢，那我们的皮肤就会变得敏感如果说很敏感的情况下毛细血管扩张还会引起红血丝还有 这红血丝这个问题真的是很多很多的人，男士朋友们不要觉得说哇皮糙肉厚没关系随便来吧，不是的，你现在再去想一想你早上起来尤其是秋冬季节， 对对， 会有那种有一点点皴了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对对对， 是是是，男生都会有啊， 不保养的话， 对，不保养，然后他们就会啊随便抹一个什么霜， 对对， 如果不是特别适合你的话就会加重你皮肤的负担，像刚才Amy说的啊，就是护理过度或者是不当护理， 对对对， 然后慢慢慢慢男生其实也会有红血丝， 会会的， 只不过说男生肤色的整个的这个色号啊比女生要深，所以你觉得好像不明显， 对， 嗯，等你发现问题的时候已经很麻烦了。 男士他的这个肤色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男士他的这个咱们这个皮脂的分泌受激素影响 啊。 对，一般男性呢他会分泌油脂会比较多一些， 嗯， 那多一些他长时间的就是在我们的角质层 很浊 了， 是吗？ 对对对，他稍微厚一些就会看上去肤色就会比女生。 现在男生是不是在偷偷抹泪？这我怎么了？这红血丝都看不出来。是，其实我们是想提醒大家，因为每次听到护肤的这之类的话题，但男士们就会觉得说哎呀这只是女士，甚至只是爱美的女士，前面还要再加很多的定语才需要的、嗯、其实不是，我们总说面子工程，面子工程首先要有面子，然后我们再增加自己的里子这是内涵的什么，就这个面子它首先它有一个基础的一个保养的东西，我觉得大家都希望自己的皮肤是很啊，就鲜嫩这个词儿好吗？至少是很 水灵， 嗯，这样看起来，哎，就人的状态会很好。 对， 我觉得有一些男士，当你面对客户或者面对你的另一半儿啊，最近啊，是不是有一些这相亲的场合要去啊？如果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很好，除了可以找幸运控制一下幸运控制一下体重之外， 嗯， 还有你的这个皮肤状态很好的话，这个交谈起来你整个人都会显得很有精神。 对对对，嗯， 这个我觉得是我非常给男士的一个提醒， 连这个政治强人普京他都要 对一下，很在意自己的外形， 对对， 因为这真的是你控制好了很多东西， 对， 大家很自然的觉得你是可以控制一切的人。 是的， 那说明你生活当中很有规律，有节制， 对对对， 精神状态会显得很好。 嗯，所以男士不要一听到我们讲护肤就跑了，好不好？嗯、这个最爱透明第一个啊，说嗯好，我已经收到你的报名了。我们回答一下冥想愉悦的问题，好不好？嗯，还有其他的关于护肤方面的，尤其是到了换季，现在大家爆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皮肤上面的问题，都可以问到艾米和新鱼。在微博上面可以找到我们，再提示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说今天讲秋季护肤这一条，我们不仅呢是要送免费体验的名额，同时大家任何关于护肤的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的评论区留下来。他说平时下巴两边感觉总长闭口，要怎么解决？哎，这个是肠胃的问题吧、我觉得 那是那一条的， 对对 对 对对，中医好像也跟我说过这个方面的问题。 对，它总是有新的源源不断的生长出来的话，然后我们是建议先去医院去内调， 嗯， 就是说首先要控制住，让它不要有新的这个出现 然后我们再去把老的处理掉。 对，老的话其实就是依靠我们自身的代谢也是可以的，那你想加速它的话，我们可以在现有的已有的这个护肤品的基础上，嗯，比如说我们它肯定是自己有爽肤水，那我们就可以用化妆棉，然后加上这个爽肤水来轻轻的擦拭，来促进它就是这个老化这个角质的这个代谢这样的话 话，就是如果要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其实自己在家里边每天坚持这样，就是会可以促进它的这个 代谢， 对，代谢，对， 哦， 自然而然的。 我就用化妆棉少敷水这样子，其实是好像感觉好像在滋润它， 对，这是一个给它一个补水。 嗯 啊，那真正的话长这种闭口，其实闭口包括黑头还有痘痘，它其实都是痤疮。 嗯 啊， 都 是 一个类别， 对，都是由我们这个皮脂腺分泌皮脂过多，然后在你毛孔里发生堵塞，那黑头就是被氧化了，白头就是闭口呢，它就是没有被氧化啊，还有痘痘它就发炎了。 嗯，这不能想啊， 对， 这东西什么叫被氧化，这形容的太明确了。 所以就是这个还是要从内调去调理，然后外边呢要跟它做好清洁，然后让补足水分，让肌肤有一个很好的代谢啊，维持它一个很好的生长环境。 所以长了闭口以后，是它也是一个缺水的表现，它肌肤一定也会出现缺水的表现，在这个闭口的周围。 嗯，缺水 会比其他地方更严重。 对对对，缺水的是因为不是它的主要原因啊，但是呢，水分呢也能帮他去缓解，帮他去做一些这种肌肤的这个调理。 嗯 啊，主要还是他的那皮脂分泌旺过剩，然后毛孔堵塞，清洁不当。 好，这个肯定是要去找中医师，我们要内调一下。那在他现有已经有闭口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护肤的注意事项？比如说就不要再抹什么了， 对，就不要再涂抹， 对，它 太厚重了， 就是不能，就是它有了油，就是已经有闭口了，就是它毛孔已经就是堵塞了一些皮脂在里面，这个情况下的话不要用太保湿高保湿的一些霜类的， 尤其是你那个皮儿上面已经写了高保湿三个字。 对对对，就是要根据很多人的肤质，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干性中性肤质其实挺好的，但是他用了高保湿的啊，或者是油性的，他用了高保湿类的这种护肤品，那就会更加的就是堵塞他的毛孔。 哦，就有闭口，不要再用高保湿的霜了。 对，就是用适合他自己的。 用什么类型？清爽， 用清爽一些的乳液呀啊，因为他如果是这个地方下巴这地方长的话，就这个地方不要再抹那么厚重的那种霜类的啊。一个做，然后还要做好清洁，做好防晒。 哦，防晒很重要。 对对，因为 怎么样？口罩帽子遮起来。但是有一个问题，你看它厚重的霜不可以抹，那意味着类似于像防晒霜、BB 霜，甚至是粉底，都不太适合它这个区域咯。 哦，防晒是一定要的，可以。 但是防晒也得轻薄的那种。 对对对， 就有点像怎么说？有一部分的防晒霜它是有点像液体那个状态的， 对， 对， 对吧？不是霜状的， 嗯， 因为说到防晒霜，大家就会觉得就很重啊。 对对对， 抹上去就感觉很难推开。 有轻薄一些的，对对对，用那样的，这是我们在做护肤他自己可以去做的。那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去一些正规的一些机构啊，去做一些针清或者是小气泡之类的，帮他把这个分泌性的这个闭口给他清理一下。 好了，我们有男士听众啊，说我一直都在呀，没有因为你们说护肤我就跑啊。好的，那居然你还提了一个护肤的问题。你看，其实男生也会有很多问题，尤其是到了秋季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不爆痘的男生现在突然爆痘，他们会很无措，因为他长达三个季节都不需要处理痘痘的问题，怎么到秋天就有痘痘了啊？这个是好像他们会比较好奇一些啊。还有爱透明问的这个问题啊，第一位报名的朋友也要提示大家，还可以在我们的微博上面，除了提问我们这个任何关于护肤的问题之外，尤其是秋季护肤的问题，还有要注意观察，我有写福利帖，先到先得，有没有看到？提示你们，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看到。他说，请问脸颊的两边有斑，哎，怎么处理？然后呢好，男士的问题我们待会儿下半段再来回答。 行。 这个脸颊两边的斑，这可能也是第一防晒做的不是很到位，很容易出现的问题。 具体看是什么类型的斑。 哦， 对，因为斑的形成的话，它是 脸颊两边，它就有点像颧骨这个部分。 对对对， 对，有可能是黄褐斑，也有可能是晒斑。 哦， 对对，得看它是什么， 跟位置无关，要看它的形态是吗？ 对 对， 没有关系，你不是已经报名成功了吗？让艾米和喜鱼给你看一看啊。好。 好，还有人说痘印儿怎么消除，有的是小斑点，有的是暗沉的鼓包，荷荷巴油或者是杏仁油可以用来清洁皮肤吗？他问了两个问题，我们先说说痘印儿的事儿。 痘印儿的话，其实它是因为我们有炎症，完了以后它形成一个色素沉着啊，这个可能是过程当中自己身体内部有炎症，它本身这个就会有发生色沉。另外，如果它长了痘，没有做好防晒，也会加重这个色沉。所以就是说，这个痘印儿的话，其实现在护肤品这边的话，可能我因为护肤品它主要作用在我们的这个角质层。所以它很难就说从护肤品上去帮它去消除痘印儿啊。那建议它可以做一些这些，比如中胚层的治疗啊，或者是做一些光电类的啊，这个其实还是效果蛮明显的。 就是要打到第四层、第五层呗。 因为就是说到这个其实大家护肤吧，一定要科学的护肤，就是你要了解皮肤的构造和原理，这样你才能有的放矢，才能达到效果。那我们的皮肤说到护肤，大家一定要去了解，就是说我们护肤到底护的是哪里啊？我自己平时日常保养做的是哪里？然后我出现症状的时候，我要去解决哪些？哪一层的问题啊？比如我们皮肤的话，它外边这个其实整个皮肤它分为三层：表皮层、真皮层，还有皮下组织。那我们表皮层呢，又分为刚才提到分为五层。最上面一层是角质层。那我们日常的保养，其实重点作用就是在我们的角质层。 我们就是抹那些霜呀，然后拍的那些水呀，甭管你买了多贵的精华，我告诉你就只停留在这一层而已。好，我刚才我突然想到了，我们以前精油师给我们推荐过祛痘印儿的那个，我在广告时段跟两位嘉宾再确认一下，我们下半段的一开始就来回答你这关于这个荷荷巴油还有杏仁油是不是真的可以清洁皮肤的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包括男生说了听不太懂你们在说什么，但是早起觉得脸上有点崩，那就对了，好不好？因为秋天到了，脸上崩是正常的。我们在半点报时之后马上就回来，乐享生活的下半时段，微博可以继续的来看我们的福利，同时可以给我们留言，搜索主持人江夏，稍后见。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护理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浸染铺风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七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河的，这里有你要的乡愁。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装修没有白花的钱，每一分都不冤。 提花钱你就来精神， 我找全包院装修比咱楼上省了40000。 哟呵，总算花在刀刃上一回。 看咱家这配置，进口橡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头等舱功能沙发，才999一平米， 也省了大把陪你挑建材、挑灯、挑窗帘的时间。 别空着，夸我。 400-606-8866，我该夸夸全包圆吧？ 让你夸我。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金郊度假好去处，金鱼凤山乐不停，与山景养生温泉，望莽山层林尽染，看亲子游戏大闯关。度假咨询010-6071-1188。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留下啥秘密？ 999一平米，家装都配齐， 全包圆嘛，400-606-8866。 就在秋天的梦里还有多重力。 北美进口白橡家具，智能坐便盖免费升级， 芝华石头等舱也免费升级， 芝华石头等舱沙发999一平米，不加价免费升级。 400-606-8866，能把我的歌接下去，还送三开门冰箱和滚筒洗衣机。 400-606-8866，真的难忘记。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May I help you, sir? 哟喂，真有范儿！管家你好， 我这管家是贴心服务，靠谱呗。 你们全包园的工程管家都像你这么有范儿吗？ 必须啊，999一平米，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都含了，高性价比产品，必须高配服务。 那你们那家具真的是北美进口的白橡木吗？这也能999一平米含喽 ？Of course, sir。不信打400-606-8866问吧，出彩的不止家具哦。 400-606-8866，我看能不能再要几个大家电。 活动及启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仙人宴会、祠堂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国博二十七岁男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成绩入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你们真的太可爱了，这广告短你们还鼓掌，广告短是没有什么影响。好了，今天呢，我们在乐享生活周三的板块请到两位嘉宾，都是来自于新余美会的创始人，一位是新余，还有一位是联合创始人 Amy 贾小云。那今天呢，两位会跟我们一起重点的分享一下秋季护肤的要领。大家真的问了好多关于秋季护肤的问题，还有男生，你看我就说，哎呀，男生普遍是这样一个心态，就是呢，我用的太多了吧，我自己觉得矫情，我还怕别人觉得矫情，自己觉得麻烦，对吧？ 哎， 因为男生有时候就是化，想要化繁为简，你能不能就给我推荐三个啊？这个是洗脸，这个是水，这个是霜，可以，我们可以这样。啊，我们也知道你们的需求其实很简单，所以呢，我们讲也不会讲特别复杂的一些护肤的方法。因为刚才呢，信鱼在广告时间也跟我说了，他说要跟大家传递一个关于护肤的概念，就是不论你抹多少，它都停留在 上面 角质层，就这一层啦，不可能抹到真皮层，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过度的去相信啊，说啊深层补水，请问到底有多深？不就补到了角质层而已。但是东西用的不对，尤其是两位反复的在跟我们说到的这个敏感肌肤的问题，我们要在下半时段一开始提醒大家，如果你已经知道自己是很敏感的皮肤，我们推荐的任何的东西都不要直接上脸就用， 对， 还是要在耳后先试。 是，对， 嗯，试完了以后没有这个刺痛感，没有过敏的反应，再用。 对， 啊，所有的啊，是所有的，你只要是敏感肌，所有我们推荐的东西，包括你在外面啊，商场里边啊，导购给你推荐的东西，都不要一上来就往脸上抹，好不好？嗯。好，那下半段呢，第一是我们要继续给大家送福利了，我们福利只剩一个名额了。另外呢是关于任何的护肤的问题，尤其是秋季护肤的问题，可以继续的在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来给我们提问啊。我们现在继续回答刚才啊这个走啊去冒险提出的问题，就是痘印儿的问题啊。刚才呢我在广告时段已经跟两位确认了，因为两位也是精油达人，我就印象当中记得有一个可以用棉签点涂的精油，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嗯， 对，就是如果是有一些炎症的话，我们可以用茶树精油进行点涂啊。 就是说我如果是目前是长痘的状态， 对，长痘的状态，对对对对对，如果说是痘印儿的话，我们可以用那个薰衣草去点涂， 嗯， 对对对， 都是单方精油， 对对对对， 点涂就好了， 对对对， 嗯 嗯，因为精油里面其实很，就是大部分精油它都要是调成混这个复合油才能用啊，那茶树油和薰衣草油它是单方油，可以直接点涂的， 嗯， 但是就一定要确保自己对精油不是过敏的 啊，也要耳后试验一下， 啊，对，或者在靠近耳朵这个脸颊的地方， 嗯， 对对对，试 一下。而且这个点涂也要跟大家说一下， 嗯， 因为单方精油如果大面积的使用还是不可以的， 对 对 对， 嗯，所以点涂点涂好不好？敲黑板子说两遍，点涂。如果是有痘印儿的话，我们就用薰衣草。它可以加速它的这个代谢， 对 吗？ 对对 对，让它 快速， 肯定是比你就这么放着，嗯，让它去消掉会快， 对， 比日常护肤的会快一些。但是呢，因为上半段的时候两位也说到了，你痘印儿啊也分是什么样的情况， 对， 你沉着了下来。其实我的建议是，我转的这条微博就是信鱼的微博，你可以到他下面去，比方说私信他一些图片啊，或者是在私信的交流一下啊，看我怎么处理一下，能不能够辅助一些方法，除了点涂之外，嗯，点涂精油呢是我们给大众的一个比较大众的方法，大家马上今天下单就可以试起来的一个方法。 对对， 但说到痘痘，它其实也分闭口和已经怎么说比较鲜活的爆出来的痘，都可以点涂吗？ 都可以， 茶树哦，都可以，不管是闭口还是有点爆出来了那种感觉。 闭口的话效果不是很好， 哦， 对， 爆出来反而好， 爆出来因为它有炎症嘛， 嗯， 就是它皮脂里面那个痤疮丙酸杆菌它发炎了，这个时候茶树它有消炎的作用， 嗯， 所以效果会比较好。如果是闭口的话，最好还是把它给清出来。 哦， 嗯， 哦，这 找专业的机构， 啊，对对对， 一定要找专业的机构， 千万别挤，好不好？各位男士，各位女士们，尤其是男士，真的很不注意，就上手了，觉得啊没关系，他反正总会愈合的。自己 手有的时候很脏，就很脏， 很可怕， 嗯， 这件事情。有闭口的痘痘，千万要找专业人士帮你处理，好不好？还是那句话，有什么样的这个，甚至说你有时候觉得，哎，这个问题我不太好让你在节目里面念出来，可以给新宇的微博，就是我转的这条微博去发私信啊。嗯，还有他刚才问到的这个清洁皮肤，可以用荷荷巴油或者是杏仁油吗？的确可以清洁皮肤吗？ 这个荷荷巴油其实它是可以清洁的， 嗯 啊，尤其它对去黑头效果还是蛮不错的，嗯 哦， 对对对。就是我们用荷荷巴油，然后以打圈的这种方式去按摩，它能让这个黑头先是浮出来，慢慢的也会给它就以油溶油嘛，啊，给它溶解掉。嗯， 好神奇，听起来这个过程， 但是会比较麻烦啊， 嗯， 因为它也这个周期会比较长。 那就是可以每天使用，还是说比方说我们有一周几次的建议 啊？看肌肤状况吧。嗯，一周可以做三次这样的，三四次 以打圈的这个方式。 对对对 对, 对， 大概需要持续多长时间打圈？我们可能就这个溶的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那这个也要看他肌肤的代谢状况啊。 哦 嗯，就是它这个荷荷巴油可以有这个效果，但是具体的效果怎样， 嗯， 要看自己，哎，这个整个的这个护肤过程啊，还有它的肤质， 嗯 嗯，自己的代谢， 嗯，因为其实有很多市面上面也有很多去黑头的一些 这怎么说，比方粉状的呀，或者怎么样，洗脸啊，眼粉、洗眼粉之类的。其实他也会建议你，就是哎，你最好打圈15分钟，不然的话你就啊上面你就抹一下，你就下去，你就指望它能够冲下去，其实不太可能。 对， 其实还是要稍稍的坚持一下，你不能像平时洗脸， 对对对， 就恨不得几秒钟就把它弄下来。 对对对对，而且荷荷巴油它还是比市面上一些像那种粉状的它要温和。 嗯， 毕竟它也是个油性的啊，所以对我们的皮肤刺激没有那么大。 杏仁油呢？ 杏仁油一般去黑头的我们都用荷巴油会比较好一些。 好。还有这个我们有人说，哦对对对，上半段说听不懂的那位男士说，但是呢就是今天感觉脸上有点崩，那就对啦，就是缺水啦，崩就是最简单的，就是你感受到了秋燥了。 对，皮肤干燥的话，它主要就是会有自己感觉就是紧绷，然后觉得会有一些严重的话会有一些皮屑甚至还会产生细小的这种干纹， 还会有点点痒。对不对？其实你干了以后就会有点痒。 对对对对对，缺水。 对，典型的一些缺水的这个反应。好，有点崩怎么办？可能这听起来，因为我们说其他的他都听不懂，那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停留在基础护肤，就也只想基础护肤一下的男士。你们会建议用什么样类型的产品？我们赶快先把水补回来。 对对，那建议他湿敷。就是说在已有东西的基础上湿敷，就是它化妆棉化妆水都有。那就是可以把这个化妆棉比如说几片，然后先用那个清水把它打湿，然后把里面水分挤出来。然后滴上一些这个化妆水，然后呢把这个化妆棉这个化妆水稍微挤一下让它均匀一下，然后把化妆棉敷到自己的脸上。大概停留3到5分钟 就可以了。 对，每天早晚坚持，就是包括对女生也是非常有效，就是一定要我是建议一定要善于利用自己手里已经有的东西。 不要再去买了。 对，不要再去买，而且很多特别贵的东西也不一定适合自己。 对，刚才说到的这个方法适用于现在，因为我们微博群里面已经有两位朋友在说晒黑了怎么办，因为夏天过完就是会有这个困惑呀。这个湿敷是不是也可以缓解一下，或者是帮我们加速白回来的这个过程啊？ 如果又是对，如果它的是有那个美白成效的话，它的那化妆水如果它的化妆水里边有这个美白成分的话， 效果也会， 对， 至少会加速它。比你只做日常护肤会加速它。 美白效果的话，它只是说有这个在理论上是有效果，但是其实在实际上它的效果真的是不是我们想象的预期的那一位很微弱。 对对对， 啊，明天就白了。 对对对，其实现在广告词打的什么我的产品护肤品能够去皱啊美白啊，其实它的作用在理论没有实际效果，没有理论上那么强大啊。 如果真的是特别短期内就有很明显的白的话，倒反倒要担心。 对对对。 这就可能激素呀这之类的。 对对对， 比方说某兔那个产品不就是吗，用完了以后迅速光滑，迅速的白， 对，很多， 迅速的给你一个感受。 它会含铅啊、汞啊一些不太好的，对我们皮肤不好的物质啊。那这种缺水的话，一个是我们要做到补水，另外再就是保湿，这两个工作呢双管齐下啊。那补水呢，像刚才艾米也提到了，我们可以湿敷，可以贴一些面膜，然后用一些适合自己的这个保湿类的产品。这是给我们的皮肤，给我们角质层补充水分。那其实呢，我们补水的它的更大的一个功效在于水分，它不仅是说哎我们角质层含水它一般是在10%哈，如果说低10%以上呢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你如果低于10%的话，那就肌肤就会看上去就会干燥，然后整个的这个 有细纹。 对对对，就有干纹那如果说我们这个时候缺水缺的太严重的情况下那就会给肌肤整个的这个正常的代谢细胞它的这个正常的生长环境带来这个损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补水它更重要的意义是维持我们细胞的一个正常的生长环境，正常的代谢 啊，那如果我们补到保湿加上补水，给肌肤给到足够的水分的时候，它确实像刚才那个就是朋友讲的，说是可以对它的这个晒黑有没有帮助啊？那加速它的代谢以后，它的黑色素细胞随着它的这个角质层剥落以后 代谢出去， 对，那它的肤色就会改善。嗯、所以就补水对我们整个的这个保养还是很重要的。 一句话就是不能懒呗。 对对对，我突然还想起来一个， 就想白呀，你又懒怎么办？ 就是保湿的话，也是有一个小窍门，就是说那个，比如说我们湿敷完了之后，然后可以用这个就是化妆棉把它大概的擦拭一下，也有二次清洁的作用。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涂这个霜或者乳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就是，尤其是女生，她那个皮肤会自然的有一个松弛嘛，然后我们可以就是，用一些手法把它往上走。就是我们先把那个就是比如说润肤乳先大概涂在脸上，然后把两个手搓热，搓完了之后呢，然后就是按照几条线来把它就是这样 往上推， 对，往上推一下，就比如说从下巴到耳中是一条线，那从鼻翼两侧到太阳穴是一条线，然后我们这个原则就是由内向外，然后由下向上啊，然后大概把它这样推一下，而且它也很容易就把这个润肤霜抹得很均匀。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再把手二次搓热，然后捂在自己的脸上，可以促进它的吸收。 好，这个问题我们又回答多了，因为大家有太多各种各样的问题了。这个68865说，纯露可以每天湿敷吗？ 纯露， 比方说有玫瑰纯露啊什么的啊，这样子。 这个看个人的肤质情况，而且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在敷面膜啊，做湿敷也千万不能过度护肤，就是如果你用的多的像这种水，你太多的用在自己皮肤上也会产生皮肤的过度水 和。所以正常的肤质， 对对对， 比方说我们以中性为例吧， 中性肤 它适合每天敷吗？还是其实不论什么样的肤质都不太建议每天？ 不太建议每一天。 越我们应该怎么说， 正常肤质，但是现在这种像我们接触到的就是中性耐受型，它就属于我们说的正常的这个健康的肌肤， 中性耐受好 是比较少的，所以它就是每天敷的话其实也还可以啊。我觉得就这个季节可以， 对， 要看季节，看自己的肤质。这个季节因为刚换季嘛，比较干， 所以大家待会儿提问的时候可以稍稍的描述一下自己的肤质，因为确实我们的问题不能够一概而论。 对，是的，是的。 有的人他确实可以天天敷纯露没有问题， 对， 面膜他也可以天天敷，我就见过这样的啊，这个是吧，就一天敷三片的他也没事儿。那要看一下你的肤质的状态，我们可以给一个更具体更具象的一个回答。还有人说祛痘印啊可以敷鲜海带吗？这算秘方吗？你这谁说的？ 就是 你俩听过这个秘方吗？ 没有，哎，第一次听说。 类似的会有很多，什么用土豆片去祛痘印啊，然后黄瓜补水啊，鸡蛋清缩小毛孔啊，这些。 太可爱了，但是反正你报名成功了，没有关系。这个吃海带这事儿我们就不说了，但祛痘印这事儿呢，回头可以让 Amy 和心仪具体的给你来做一下。然后呢，男士啊，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有一位男士问到的这个也是他长痘的问题，因为男生呢就不自觉的，有时候因为男生喜欢吃肉比较多，你们现在回顾一下啊，你们的皮肤出油多跟你们的饮食习惯有很大的 关系。 中医师是不是老是告诉你们少吃肉，清淡点，你这痘就长少了？所以这位长了十几年痘痘的同学，你还是要少吃肉啊，这是我个人给你的建议。他说呢，前天在某宝上面买了一瓶玻尿酸原液，因为是油性的皮肤又长痘嘛，作为男生护肤品太多了呢又怕别人说矫情，所以呢不用的话呢又会不断的长痘，要用，想问一下玻尿酸真的有用吗？ 玻尿酸是肯定是有用的，这个现在呢，像中皮层疗法里面，因为我们真皮层它主要的这个基质就是，这个透明质酸钠，的透明质酸，这个就是玻尿酸，我们日常说的玻尿酸，所以它肯定是有用，但是对于它的痘的问题的话，这个 首先得知道它这个痘是为什么长，是吃辣椒吃多啦，是饮食这方面呢，还是睡眠作息不规律啊，还是自己处于这个是不是青春期啊，这个激素分泌比较旺盛，刺激皮脂分泌多呀。 人家已经长了十几年的痘 了。十几年，我倒是建议他可以去医院。 从青春期开始长，现在也不在了。 对，一个是调整自己的饮食和作息习惯，另外一个就是可以去医院去看一下内分泌方面的问题。 对，我们先从那条开始。 对对， 还是刚才那个长痘的建议，因为有好几位问到了长痘痘。如果你不是秋天因为干燥因为换季才突然爆痘的这样一个问题的话，我们依然是建议先去找中医师专业的先去内调一下。 对， 你不再长新的了。 对， 可以来找 Amy 和心瑜说来快点，我过往的这些痘怎么办？ 对 啊，或者痘印怎么办？ 对， 我们可以用一些方法帮你处理掉。但是你既然问的是这个玻尿酸有没有用，我们可以很肯定的回答你，肯定是有用的。 对，不是、 可以先期的用起来，好不好？还有景色依然问到了说在孕期啊，现在在孕期想要问一下秋季要怎么护肤，因为很多东西不敢用，但是呢皮肤又很干起痘，不知道怎么选择。孕期真的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对对对， 因为很多的东西确实我们也不敢贸然的去跟你说某品牌就可以用，某品牌就不可以用。 对对，孕期的话其实 来两位宝宝的妈妈要有话要说。 刚才有位男士提到，就说哎，我是不是简单的就洗面奶然后抹个乳液什么就可以了。其实这个观点是对的，就是我们在日常护肤的时候没有必要太过繁琐啊，就是那你清洁就做好清洁，选一款适合自己的氨基酸表面活性剂的这种酸洗面奶那像孕妇的话她做好清洁，然后呢做好保湿因为这个季节嘛容易产生干纹，当了妈妈又很辛苦 对 又很劳神，所以保湿滋润，把皮肤这个滋润起来。另外最重要的就是做好防晒 这个防晒也要再一次的划重点了。 对对对对对， 不论是哪个年龄段，不论是什么样的肤质， 对， 不论皮肤现在有什么样的问题， 对对对， 它都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它就做好这三个步骤，其实就已经很足够了。那在选择品牌上的话，尽量选一些安全的， 比方说国际上面比较认可的安全的品牌。孕期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其实我个人虽然没有经历这个过程，但是毕竟呢也看了很多的，就是在孕期依然护肤的很好，保养的很好，做了辣妈以后就是没有问题的一些妈妈我也会跟他们交流说你们会不会不敢用，然后要怎么用。当然品牌上面的建议我们不给具体的，国际上面认可的一些大家都会知道，我相信他在当妈妈之前就会去了解很多这样的一些品牌。但是刚才心语有一个要点我觉得要跟大家重复，就是不要太繁琐了，我们这个时候真的是要做减法了，在孕期的护肤要做减法啦。怎么办，你们还有这么多的问题，果然秋季是一个很需要护肤的一个时间。那我们就再找时间争取不管是周二还是周三的板块再请两位嘉宾来跟我们讲因为不仅仅是在秋天大家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在四个季节里面我们都要对得起自己这张脸。其他的你们提出来的问题我没有来得及在节目当中念出来的朋友们不要着急，我会让心瑜和 Amy 下了节目之后呢在微博当中来回复大家的微博会回复你们。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时间再见咯。 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 301.87 亿元，同比增长 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 138.98 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